敲敲敲敲敲锣打鼓助威风， 锵锵锵锵， 无事无荣迎新春。啊！过新年，无事有无荣。 锵锵锵锵， 锣声鼓声响天空。 锵锵。 石头过处人潮涌，无事无荣迎接吉祥，瑞气万丈满人间，处处庆生平，过运更长隆。石头